缺陷，让鼻子再高一点，空气再新鲜，再简单，眼皮再尖，腰围再小一点，努力战胜一切，缺点变成焦点。 There are bricks taking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Neighborhoods and cakes in your sofa. Little chick having chips on my sofa. There are bricks taking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Cinderella的伤悲，难道不需要我？

分只在扑火，吹不走暖烟，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爱扑着我，尽力亮吻你线，偏偏知道爱令我无明天，爱会像头我浪嘴巴刺激。生命人面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烟，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爱扑着我，尽力亮吻你线，偏偏知道爱令我高明天，爱会像头我

想你想到也想你，朋友你会不会找把我相机，六月日是再相聚，何时能把这夜晚找回忆，多很多的事是他的回忆，很多个我只想要为你唱起，就是即便你执迷不爱听，在雨夜独睡麦芽梦里听，里听着寂寞的声音，就是执迷不如一直一样，只要是寂寞紧解开不要心情，高山流水风景似都宁静，高山静流水静不静，无言却深入悠远的天地，听空上绝之语，那次微信上的事就没了有掌印，这你背着一把是一句关心，那次年次偶也是不变的旋律，当温雪融夏季，秋风未化小风心，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锵，又是思念的四季，只思念只一只笔又是心，突然说这就是所谓的意，想着想你想你想你也想你，朋友你会不会常把我想起，六月日是再相遇，何时能把这夜晚找回忆，多很多的深深的回忆，很多个我只想要为你唱起，分歧已旧虑，自己却已归期，如今如今皆伤心，我还全心情在无力，几年过去当我带着波涛情，更多冷眼更多冷眼冷语，请你听听静静地唱给你永远不离弃的旨意，听空上月音歌词我写上的是哦哦哦，是你背着一把卷一句关心，可几年之后也是旋律，当温雪融夏季，秋风为我捎风信，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锵，又是思念的四季。只思念，只一支笔，又是心，突然说这就是所谓的意。想着想你，想你想也想你，朋友你会不会常把我想起？六月日是再相聚，何时能把这夜晚找回忆？多很多的深深的回忆，很多个我只想要为你唱起。